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喝着麦片，池小池双脚踩在椅边，一晃一晃的。 六老师，上个世界你一直在的，对吧？ 零六一一听他提起上个世界的事，心间便是怦然一跳。池小池问的一语双关，零六一答的也是一语双关。 嗯，我在。 说起来，上个世界给了我一点启发。 嗯，什么？ 池小池拿小勺搅拌着麦片。 你觉得甘玉和甘棠是同一个人吗？ 零六一心脏不可抑制地狂跳起来，他只能勉力保持平静，捡着不会被屏蔽的话附和道： 啊，他们的感官好像是共通的，就算是孪生兄妹，这种情况也太少见了。 还有堂姐做菜的味道跟楼哥特别像。 是吗？ 所以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就像宋纯阳的那位主神想要吸收恐惧能量，好以此作为维持异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壁垒一样，你的主神是不是也想要通过我来吸收某种特殊的负面能量来为他所用？ 零六一一怔，怔住的原因是在听到池小池的推测时，他竟丝毫没有惊讶的感觉，仿佛这是一道早已被他演算出了答案的题目，如今再听别人讲一遍也并不新鲜，反倒有一种原该如此的平静。零六一是很想听听池小池的推论的，然而此处与主神空间相连，零六一有点担心他们的谈话会被主神监控，于是他岔开了话题。 这和甘玉甘棠有什么关系呢？ 池小池仿佛没能领会到零六一的精神，自顾自地往下道。 之前在基座山的那个世界里，我记得有跟你聊过，说感觉楼哥一直在我身边，尤其是在宋春阳这个世界，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所以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你们主神有意操纵的结果。当初签订契约时，上面说得很清楚，只要完成十个世界的任务，主神就能满足宿主的一个心愿。你也说过，你带过的宿主在十次任务结束向主神许愿时，没有一个选择回到原先世界的，都是选择了一个在最喜欢的世界留下。但是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宿主从未被明确告知原主就在体内，所以宿主在离开原主身体时选择的方式都是死遁。也就是说，在那条世界线上，真正的原主已经死去，不复存在。如果宿主是以一个并不存在的身份回到那个世界，发现情况并不如自己设想的那样美好，想要反悔，却发现一切都无法转圜时，一定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到那时，宿主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源。至于原主，在被宿主任意使用身体百般讨好自己最仇恨的人时，散发出的负面能量，想必只会多，不会少。但是六老师你说过，我的选择和其他宿主都不一样。 说着，池小池歪了歪脑袋。 因为选择不一样，所以我的任务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说说，有哪个宿主会在第二个世界遇到 A 级难度，第五个世界就遇到 S 级难度的？综合这些因素考量，我想你们那位主神大概也挺着急的。 他小狐狸似的眨了眨眼，看样子并不在意那背后黑手是否会窃听到他的推论。 所以他让楼哥出现了，他不停地在任务世界里制造出虚假的楼哥来，东飞鸿、甘玉、甘棠，有可能还包括布鲁。 经过如上的缜密论证，池小池笃定地给出了结论。 他想让我产生留恋，从而选择留在某个世界里，薅我的羊毛。 我现在就有点想薅这只小狐狸的毛。 池小池咬着麦片吃。 怎么了，六老师？我的想法有问题吗？ 零六一深呼吸几口。其实，大体上都没有错，逻辑链通顺。包括主神的谋算内容都和零六一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听了那跑偏的结论，零六一很想把池小池按倒揪一顿耳朵。解释了自己的疑惑，池小池便开始了他愉快的度假生涯。但他总觉得零六一的情绪哪里不太对劲，好像在生闷气似的。几天前，池小池说想打麻将，可惜一缺三。零六一便主动提出和零八九与零二三连线打网上麻将。零八九此人池小池是打过交道的，觉得人还不错，便欣然应允。零八九一听可以摸鱼，兴冲冲拉着零二三就来了。这还是池小池第一次和零二三打上交道。单听声音，零二三是个挺冷淡的少年，不过据他自己介绍，加上死后的年龄，满打满算他今年已经27岁了。零八九笑嘻嘻道， 嘿嘿，他就喜欢装嫩。 话音刚落，语音系统那边就传来凳子翻倒的声音。零二三冷冰冰道， 发牌，别理他。 不多时，差点被摔断尾龙骨的零八九又生龙活虎的回来了。他充满热情的提议道， 哎，干打多没意思啊，我们打脱衣麻将吧，输一次脱一件衣服怎么样？ 在场的都是同性，池小池和零六一表示没问题。零二三在翻了他一个白眼之后也没有表示反对。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和二三互相监督，六一你监督小池。 池小池觉得这规则有点奇怪。 那我怎么监督他呢？ 你不用，因为六一打麻将从没输过。 池小池不大相信，笑嘻嘻道， 六老师你这么厉害，一定要罩着我。 零六一也笑笑， 嗯。 池小池是零六一的上家，他觉得自己这把牌还不算差，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零八九看来也对自己的牌面颇为自信，摩拳擦掌道， 都给爸爸等着。 在池小池看来，零八九这当爹狂魔的属性委实猎奇，就问他，为什么你总喜欢自称爸爸呢？ 他爸是孤儿院院长。 零二三打出一张五筒替零八九道， 他从小就跟那些孩子玩过家家，只演爸爸，一直玩到大，从小爸爸玩到大爸爸，还不嫌腻，结果就养了这么一个臭毛病出来，改也改不掉。 零二三语气虽是嫌弃，但又有几分莫名的骄傲。零八九没脸没皮地笑着， 爸爸是负责赚钱养家疼人的，孩子们没有我就帮他们补上呗，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嗯， 池小池跟着笑，也打出了一张牌。零六一彬彬有礼道， 胡了。 零六一把牌面亮给所有人看，还真胡了，四暗克。池小池是他上家，他针对的也只有池小池一个，因此全桌只有池小池一个脱了件外套。20分钟后，池小池输了两把，光了上身。10分钟后，他裤子也没了，只剩下一条内裤。池小池输得零八九都看不下去了，他焦急道， 六一，你悠着点啊，你让我两把，我还没看二三拖呢。 话还没说完，他就被零二三按着一顿暴锤。池小池有点委屈，私下里跟零六一打商量。 六老师，我还是不是你最爱的学生了？ 啊，是的。 你最爱的学生输的只剩下条内裤了。 不是还有内裤吗？ 真是，我都输成这样了都不知道管我。哼，现在的老师真没师德。 他与零六一讨价还价。 至少让我穿个衬衫呗，你看屋子里也挺冷的。 零六一帮他打高了空调温度，池小池生无可恋。零六一鼓励他， 你那么聪明可以算牌啊，我相信你。 池小池觉得零六一这话非常深奥，意有所指，但就是不太明白他想指些什么。为了避免脱光，池小池明智地终止了这个游戏。